Thank you. 语我们都没有注意，只是淡淡地打打招呼，感情就这样而起。遇见你我总是回避，这只是含羞的矜持，我不敢对你说明，其实我早已把你印在心窝里。相遇我们都没有注意，只是淡淡地打打招呼，感情就这样而起。遇见你我总是回避，这只是含羞的矜持，我不敢对你说明，其实我早已把你印在心窝里。你把你印在心窝里， 送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，虽然已经百花开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记着我的情，记着我的爱，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送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，虽然已经百花开，不要把我来忘怀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 小村故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小村的故事真是扣人的心弦呐。故事里有女也有男啊，男的爱女呀，那女的也爱男啊，他不在身旁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他不在身旁，泪儿湿透了衣裳啊。 有信心有希望啊。船呐、啊，爱情里有苦也有甜啊，纵然有苦呀、啊，苦过了就是甜呐、啊。 新娘羞答答呀嘿，新郎喜洋洋呀嘿。 春光呀嘿。 送君送到东 街头荡漾。我不管多少人儿对着我们笑，也不管绵绵细雨打身上，我只想到要和你迎春霜，我只想到你对我情意长。风凄凄雨绵绵情意绵绵，围绕我们俩，围绕我们俩，陶醉在蒙蒙街上。深地方，我不管天色已暗，街上行人少，也不管雨水打湿我衣裳，我只想到要和你迎春霜，我只想到你对我情意长。风凄凄雨绵绵情意绵绵，围绕我们俩，围绕我们俩，陶醉在蒙蒙街上，陶醉在蒙蒙街上，陶醉在蒙蒙街上，陶醉在蒙蒙街上。 听听鸟儿唱唱歌，不知鸟儿唱什么，原来一天又白过，心里的话向谁说，情人山坡只有我。我俩初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这情人的山坡，坐在一棵小树下，听听鸟儿唱唱歌，看那鸟儿在唱歌，飞来飞去多快活，心里的话向谁说，情人山坡只有我。向谁说，情人山坡只有我，情人山坡只有我，情人山坡只有我。不知哪一年，不知哪一天。 时长，无限伤心，无限心酸，何时能解？只怕爱已枯，只怕事已阑，只怕人已变。啊，情人再见。无限伤心，无限苦痛，何时能见？我俩情不变，我俩意不变，我俩心不变。啊，情人再见。 前方，听他弹出你的回答，不要听那花腔怪调，只想知道问情多少。嘿，让我静静地靠你身旁，听你细说你的希望，我要爱惜这份情感，让你知道心底温暖。我期待人间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么伟大，它是那枯树发了芽，冰霜也会被它融化。啦啦 恰恰恰恰恰恰，哎呀，如果你心里不佳，恰恰恰恰恰恰恰恰，我们一起来跳个恰恰，跳一个恰恰朵朵心花，虽然我不笑哈哈，烦恼被打消，那心情会转佳，只要和我来跳个恰恰，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。哎呀，如果你心里不佳，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，我们一起来跳个恰恰，跳一个恰恰朵朵心花，虽然我不笑。烦恼被打消，那心情会转佳，只要和我来跳个恰恰。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，哎呀，如果你心里不佳，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，我们一起来跳个恰恰，跳一个恰恰朵朵心花，虽然我不笑哈哈，烦恼被打消，那心情会转佳，只要和我来跳个恰恰，烦恼被打消，那心情会转佳，只要和我来跳个恰恰。 多少相思，多少烦恼，有谁知道，有谁知道我的相思烦恼。花儿开了，花儿谢了，春光也会老，问你可曾记得百花深处一曲情未了。多少歌声，多少欢笑，留在河边，留在山腰，你的歌声欢笑。花儿开了，花儿谢了，春光也会老，问你可曾记得百花深处一曲情。 为你许多良宵。花儿开了，花儿谢了，春光也会老。问你可曾记得百花深处一曲情未了。 融化我的烦恼，融化我的烦恼。 海棠海棠 成双， 穿着一件花衣裳，像一朵秋海棠。姑娘呀姑娘，谁是你新郎？谁是你新郎？谁是你新郎？ 有心意作伴。